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那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是3月15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315消费者权益日。在不久之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公布了今年的消费维权的年度主题，是品质消费美好生活。中消协指出，品质消费美好生活有三层不同的含义，倡导经营者以品质消费为指引，倾听消费者的声音，重视消费者的诉求，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品质消费的需求。第二呢，是引导广大消费者树立品质消费的理念，追求绿色协调共享的消费观念，摒弃追求奢华、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落后消费行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动力。第三，是完善消费维权共治的格局，发挥消费者协会的社会监督和桥梁纽带作用，加大消费维权的工作力度，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促使经营者呢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让消费者在更便捷、更安全、更放心的消费环境当中逐步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逐步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开始啊，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315的由来，之后呢为大家安排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购车消费的一些纠纷。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1983年，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确定每年的3月15号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这是基于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于1962年3月15号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咨文，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消费者的四项权利，就是有权获得安全保障，有权获得正确资料，有权自由选择决定，有权提出消费意见。肯尼迪提出的这四项权利以后逐渐为世界各国消费者组织所公认，并作为最基本的工作目标。1898年，全世界第一个消费者组织在美国成立。1936年建立了全美消费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反映消费者利益和要求的组织在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出现。在此基础之上，1960年，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宣告成立。之后消费者运动更加活跃，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建立了消费者组织，使消费者运动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全世界已经有90多个国家，一共300多个消费者组织在开展活动。1962年的3月15号，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有关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咨文，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消费者的四项权利，就是安全消费的权利、消费时被告知基本事实的权利、选择的权利和呼吁的权利。 随着消费者权利保护工作的开展，肯尼迪提出的四项权利和国际消费者协会确定的另外四项权利，就是满足基本需求的权利、公正解决纠纷的权利、掌握消费基本知识的权利和在健康环境当中生活的权利，一并成为全世界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的八条准则。1983年，国际消费者协会把每年的3月15号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此后，每年的3月15号，全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及其有关组织都要举行各种活动，推动保护消费者权益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85年的4月9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保护消费者准则》，敦促各国采取切实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利益。1984年的12月26号，中国消费者协会成立。中国消费者协会于1987年加入了国际消费者协会。而选择3月15号这样一天作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也是为了扩大宣传，促进各国消费者组织的合作和交往，在国际范围内引起足够的重视，推动保护消费者的活动。正如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主席罗达房帕金所说，人民的交往、产品的交换、技术和通信活动等等，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考虑并且行动。他同时又说，每个国家的消费者组织应该列入世界范围的消费者权利保护而斗争的行列。当这种斗争每天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在每年选择一天，让各方面都能够听到我们为消费者而发出的声音，并且为获得未来的任务而努力的精神动力。中国消费者协会从1997年起，通过每年确定一个主题的方式开展年主题活动。所谓的年主题，就是消费者协会在广泛贯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础之上，每年突出一个方面的内容，加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加大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力度，使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下面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包括今年的近五年的315主题。2014年是新消法、新权益、新责任，因为这一年呢，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的实施。2015年是携手共治、畅享消费。2016年是新消费我做主。2017年是网络诚信、消费无忧。而今年就是2018年是品质消费、美好生活。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哈，今年的这个消费主题，品质消费、美好生活的三层的具体含义。我们也希望在近期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所讲的这些涉及到消费的案件，能够给大家对于消费政策的理解呀，价格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这样的理解啊，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另外呢，试图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消除大家对于消费观念的理解的误点，对于制度了解的盲点，还有消费的痛点等等等等。而且随着网络的不断的发展，我们也会专门针对一些在互联网上可能发生的一些消费陷阱，跟大家通过具体的案件做出专门的提示。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回顾了消费者权益日的成立的经过以及它的意义。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纠纷。那除了新车之外，现在二手车的买卖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在二手车买卖的过程当中，又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纠纷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的下半时段继续邀请到两位法官，跟大家来聊聊这一方面的内容。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二手车买卖。因为呢，现在有些朋友啊，的确呢是觉得二手车，相对来讲价钱要更便宜一些，而且呢，尤其对于一些新手来讲哈，刚刚开上自己的第一辆车，如果买辆二手车来练手的话，说不定可能会更顺当一些哈，心理压力会更小。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到这个李佳佳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二手车买卖的纠纷。 在2015年的2月，魏先生和李女士曾经签订了一份二手车买卖合同。当时约定魏先生购买李女士名下的一辆奔驰牌二手汽车。 就是魏先生是买 方， 李女士 是 卖 方。 当 时约定的这个购车款是40万元。 哦，那二手车就40万，看来这辆车也是一辆很好的车呀。 对，品质还是不错。然后合同签订当天，魏先生向李女士支付了一个购车款，李女士呢同时将这个车辆过户到魏先生的名下。然后但是在后来魏先生给这个车辆交纳保险时，发现这个车竟然是事故车。这个车曾经在2014年的6月5号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当时对这个车进行了全损的理赔。 全损理赔什么意思？就是车全损毁了， 仅更换项这一项费用就高达50万元。 哦天哪，就比魏先生买车的钱还要高。 对， 那魏先生无法接受，换了我也无法接受。 后来这个保险公司将二手车委托进行拍卖。李女士呢正是通过这个拍卖购买了这辆车。购买这辆车之后维修过后出售给魏先生。 这李女士其实也是一个二手的买家是吧？ 她是通过拍卖取得的这辆车。 就李女士拍卖取得这辆车之后又卖给了魏先生。 魏先生呢就认为李女士没有将这个车曾经发生过事故告诉他，所以构成欺诈，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诉至法院，要求李女士赔偿一倍的购车款，也就是40万元。 那就是说这个纠纷是发生在新消法正式的实施之前，所以涉及到一倍赔偿。不是， 这个案子他当时主张的是一倍赔偿。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个李女士她又是什么样的答辩意见？ 在开庭的时候啊，这个李女士曾经答辩，双方进行车辆交易时，李女士已经将这个车曾经发生过事故告知了魏先生，双方交易并不存在一个欺诈，而且李女士不是经营者，双方之间的交易不应该使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这是李女士的意见， 这是李女士的一个答。 您继续说哈。 然后在这个庭审当中呢，李女士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她已经将这个车曾经发生过事故告诉了魏先生。 好，那下面咱们就说说，那到底这能不能够算作欺诈呢？这起案件争议焦点又在于哪里呢？ 说到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其实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李女士出售这个车是否存在一个欺诈行为。然后第二个，魏先生能否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赔偿？在双方签订的这个购车买卖合同当中啊，是这么约定的。卖方应当保证向买方提供的相关文件真实有效。并且对车辆的状况陈述完整真实，不能存在隐瞒或者虚假的成分，所以李女士在出售这个车辆时，应当如实告知魏先生这个涉案车辆曾经发生过事故，并且经过修理的这个事实。 李女士也说我告诉她了， 在法庭的陈述，李女士确实这样陈述的。 是啊， 但是她没有向法院提交一份证据，证明她确实将这个事实告知了魏先生。所以法院最终是认定李女士的行为构成欺诈的。 构成欺诈。 对，构成欺诈。 那构成欺诈呢，就得真像魏先生那样赔，就是像魏先生主张那样赔一倍咯。 但是这个案件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是一个二手车买卖合同。二手车买卖合同，首先我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的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经营者他本身是一个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活动，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组织法人或者个人。但是这个案件呢，李女士并没有证据证明李女士是一个经营者。 所以这个案件呢并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一个案由。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双方就是一个普通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吗？ 就是一个普通的买卖合同关系。 既然是个普通的买卖合同关系，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也就无所谓什么欺诈双倍赔偿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当中规定了，如果经营者对消费者构成欺诈的话，要进行三倍的赔偿。然后，但是这个案子并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以魏先生在庭审当中坚持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对方赔偿，他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范的一个事实，所以法院最终驳回了魏先生的诉讼请求。 那其实魏先生可以依据比如说买卖合同诉对方违约呀，或者怎样的，可以要求解除这个买卖合同，应该是可以的，是吧？ 对，这个是可以 啊，或者说是确定什么违约金之类的，应该也是可以的，是吧？ 对，因为魏先生跟李女士形成的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魏先生完全可以依照合同法第94条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并且要求退货退款。 对对对对，这是可以的。那在咱们的平时啊，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案子是以这个适用消法的，比如说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或者什么权利诉到法院来的，原告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哈。那么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原告可以变更吗？比如说可以变更为普通买卖合同关系然后继续来审理吗？还是必须要原告撤诉然后另案再重新起诉呢？ 是，这个问题我想解释一下。有的消费者他可能不太清楚法律关系。 对对对。 他建立在买卖合同的基础之上，要求消费者权益，要求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主张。 嗯。 然后但是在庭审当中经过法官审明之后，他是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 哦，可以变更诉讼， 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法院也可以基于他变更诉讼请求之后进行审理。 嗯，就是说不用他撤诉再重新立案，是吧？嗯，好的，这是说了一个法律上的知识点啊，跟大家普及一下。那么我们还是就这起案件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二手车的交易啊，它和新车的交易是不太一样的。那您就这起案件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啊，跟大家来说一说。 在二手车交易当中啊，因为二手车存在着一个自然损耗的事实。 对。 购车方他应该在购车过程中更关注的是这个车是否发生过事故，有没有更换过配件，尤其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安全的配件。 对。 销售方呢也应该更严格的履行告知义务，包括这个车曾经是什么状况，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有没有进行维修。这些情况都应当如实向消费者进行告知。如果购车方呢认为销售方存在欺诈的行为，而且没有办法举证证明二手车的销售方是经营者的话，就可以选择依据要求解除合同退货退款。所以我们想提醒消费者的是，在遇到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应该结合自身所拥有的一些证据情况，谨慎地选择所要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从而行使自己的权利，可能更容易受到法律的保护。 另外呢，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啊，这位李女士，她呢说，我的确把这辆车曾经是事故车的事实告诉给魏先生，但是她呢也没有提交什么证据，所以这里我们还要跟这个卖车人也要说一说哈。那么如果说您真的把这个车辆相关的发生事故的情况啊，保险的情况啊，车的问题啊，真的是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们买车人的话，你一定要留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录音也好啊，这个字面的一些说明也好，让对方签个字认可一下。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是以后发生一些纠纷的话，您至少能够证明自己，我的确我告诉过你了，对，我如实告知过你了啊，这个也是这样一点提示哈。好，这是我们通过这起二手车买卖纠纷跟大家说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肢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情景， 我一下就往那腿上的沙发上往那撞了，一刀又砍了几下，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拍案， 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现在呢，随着这个网络的发展啊，这个网拍车啊、汽车网络拍卖平台啊、也出现了。那么这里也发生一些纠纷，我们请到这个邱坤呢，跟大家介绍一起这样的案件。 在2015年3月的时候，小郭呢是在一个汽车拍卖公司网站上注册为会员，并且呢竞拍得了一辆机动车，支付了15万元。那么他买了这个车之后呢，是要办理过户的，但是他发现这个车辆没有发动机号。 怎么会连发动机号都没有呢？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难理解的事情啊。 对，就是确实也，我们这个案情啊，大概这个就是这样，就是他确实发现没有发动机号。 然后也真的就是没有，是吗？ 也确实没有。 哦。 没有发动机号，那么也没有办法办理过户。 那肯定没有办法过户啊。嗯。 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跟汽车拍卖公司协商， 嗯， 这个要求退车。但是拍卖公司呢，就是不同意， 嗯， 但只是给他同意赔偿2万块钱。那么之后呢，又过了几个月，拍卖公司呢给他寄来了一个发动机号，但是这个退车赔偿呢也就无疾而终了。小郭呢，他在这个案件中，他就认为这个拍卖公司呢存在这个欺诈行为，要求拍卖公司赔偿他损失一共40万元。 哎，这40万，我看好像这也不是这个车辆价款的3倍啊，2倍多一点儿。那这个小郭是怎么确定这40万块钱呢？ 就是还包括他有一些其他损失之类的。 哦，那可能啊，他这个小郭当时拍卖的这辆车15万块钱多一点，可能包括一些其他的费用。 对。 是吧？所以三倍呢是车款本身，3倍加一起可能是40万多一点。那么下面我们就听听这拍卖公司是怎么说呀。 拍卖公司呢，就是答辩是这样说的啊。 嗯。 他认为他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拍卖人。他并不是一个汽车销售方， 嗯， 而且呢，拍卖行业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拍卖之前，那么拍卖公司它实际上是对产品会做一个瑕疵不担保的一个说明，那么法院呢，在这个审查过程当中也发现，这个小郭他在提车的时候会有一个提车单，这个提车单上呢，其实就写明了小郭呢，他查看了车辆的一个详细情况。而且也有一份承诺书，这个承诺书上也记载了一个发动机号，但是小郭他也签字确认了。哦，而且在这个拍卖公司，他也有一定的那个相应的拍卖规则，就是不保证拍卖产品的真伪或者是品质。 嗯， 那么法院呢，就是认定这个小郭他这块的证据确实也不足， 嗯， 所以也是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嗯，因为拍卖毕竟不同于说普通的这样的一个买卖的关系哈，而且在拍卖的过程当中，那么拍品在网上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展示。那你拍得了，你通过相关的展示的时候了解了，等于就是说你认可了这个车的相关的情况，是吧？ 对。 现在啊，其实呢，涉及到网拍啊，网络拍品有很多，有大件也有小件哈，小到一些针头线脑啊，大到一些车辆房子。那您看，咱们比如说北京市的法院，包括全国的各级法院，也会组织各种这个网拍的活动，也拍过房子，也拍过车哈。那么在这种互联网加的背景之下，那么这种网络拍卖啊，这里面涉及到一种车辆的纠纷哈，您有哪些需要跟大家来说的吗？ 实际上就是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啊，现在这个互联网加这个模式发展很迅速，而且呢，这个国务院在2016年就已经发文了。发文实际上它是要积极引导二手车的一种线上线下这种融合的这种方式来发展。 嗯嗯， 那么这一政策实际上就是让这个拍卖这种方式就让它更在这个百姓当中更加多样一些，就是数量上更多。 嗯， 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个法院审理的这个拍卖车主要呢纠纷也就是表现在这个车辆要求办理过户或者是返还它的拍卖款赔偿损失。 那么实际上这个网拍车的案件呢，我们之前上述所讲的三个案例实际上是不同的。之前的这两个案例它都是属于线下交易， 对， 实际上只涉及到交易两方，就是购车方还有售车方。 嗯， 那么是在这个网络购车平台，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三方的法律关系。 嗯， 购车方、售车方以及网络拍卖平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拍卖公司它行业惯例上都是有这个瑕疵不担保的这样一个说明， 嗯， 就是它不会保证这个拍卖这个产品的真伪。 嗯，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您要是选择通过网络购车平台购车的话，建议您还是到这个拍卖公司这个现场去全面查验这个车，以免呢之后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而且这个网络购车平台它售的这个车辆呢，一般都是事故车，所以就是一般是都是会有瑕疵的。 对， 所以一定要那个查验清楚。 另外呢，如果说您觉得哈，比如说通过一些网拍平台买车，通过网络公司拍卖车，担心他可能有一些信息不会出于利益的考虑，不会如实告知的话，您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法院拍卖的车辆。一般法院拍卖的车辆，通常车辆的具体信息情况都会很真实的、很清楚的在网上进行告知的。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通过这样的渠道来买一些二手车。但是不过前提是，如果说您在北京买车的话，您首先得有这种购车的资格哈，这是一个前提哈。好，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请到两位法官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这个购买汽车的时候的一些纠纷。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纠纷不管是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如果您有这样购车意愿的话，现在也有购车指标的话，您要抓紧时间了。另外呢，涉及到车辆的审查车辆的手续、车辆的质量本身也要进行一个详细的查看。好，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二位。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你们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如果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涉及到车辆买卖的纠纷，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美容纠纷，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